后春无踪，只剩下欢愉在梦中。有情人而又无分别，总是那人生长恨水长东，徘徊中思量中，这人生匆匆如秋风。有情人而几时回，依旧那伤心枕上雨三更。路漫漫夜蒙蒙，耳畔还是你的叮咛。有情人而几时回，又叫我与其相思梦不成。怀中思量中，这人生匆匆如秋风。有情人而几时回，依旧那伤心枕上雨三更。路漫漫是你的叮咛，有情人而几时回，又叫我与其相思梦不成。路漫漫夜蒙蒙，耳畔还是你的叮咛，而几时回，又笑我与其相思梦不成。花落后春无踪，只剩下欢愉在梦中。有情人而又分别，总是那人生长恨水长东，总是那人生长恨水长东。